是奴隶，在基督耶稣的基督耶稣是奴隶，而写给其他的在基督耶稣里面的众圣徒和诸位监督诸位执事呢，就不是用 slave 的，诸位监督和诸位执事呢，就我们或者英文的翻译呢，就 usher、我们当然基督教里面就 deacon、这样，但呢就即是说在教会里面是教会的领袖，又或者呢是一些的处理教会工作的 higher management。所以呢保罗他以一个奴隶的身份来向一些教会的领袖讲这段说话了。他跟着怎么讲呢，他说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尝试欢欢喜喜地祈求，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地兴旺福音，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日子。单单只是这几句说话，由第三节去到第七节，原文是没有第几节的，即是一轮嘴这么读下去的。你有一个什么印象？那个印象就是保罗告诉腓立比书，告诉腓立比他说我每次想念你们的时候我就多谢我的主了。为什么？因为每逢为你们祈祷的时候我总是欢欢喜喜的祈祷的，我真的开心心的祈祷。为什么呢？因为从头一天到由第一天到现在，你们都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而我还相信呢你们心里动了善功就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来的日子。那我就问下大家，这个是腓立比教会，如果就这么听呢，保罗是为到这班人非常开心，祈祷的时候总是为他们欢欢喜喜，是不是？还是非常欣赏他们，还说他们什么，还说他们是、同心合意，第一日教会开始第一日到现在都是兴旺福音的。你有没有见到一间这么正的教会？我问下你，每逢讲到平安堂的时候你心里面怎么样？哎呀，可能是这样开始、啊、真的好啊，我们教会又有大成会了，又是支持支持。哎呀，教会不要说，我说我教会是弊教会，真的很弊、啊、一讲到我教会的时候，哎呀，真的头都痛，特别做牧师的头都搭埋斗那么大的头、哎、教会建堂有问题，教会建堂钱解决到的问题就不是问题了、啊、做牧师的时候都觉得是什么问题啊？哎呀，啲会众大家有心制，净系执事会长而会咧，又大家即系总之问题多，人事嘅问题系最难解决嘅，啱嘛？大家教会之内都知啦，小弟做牧师做咗25年啦 ，quarter of a century 啊，我信咗主50年啦 ，half a century 啊，每次去到唔同嘅教会，因为我接嘅教会唔系好多啊，都系来去都系宣道会嘅啫啊，咁但系咧，我通常都遇到乜嘢啊？教会日子来先去的时候都是各个 honeymoon 的，日子来了开始，哎呀这个跟那个又不啱，哎呀这个跟那个有问题了。当你做了牧师重大件事啊，这会众有问题的先找你的，没问题的时候就不会真的找牧师的。特别呢当牧师去到探访的时候，哎呀你们是大成会啊，大家静晒，没说没说牧师来了，真是这样的情形的。但是保罗是怎么说啊？保罗他讲的腓立比教会不是这样的，他说每逢讲到你们的时候他就怎样开心到不得了，每逢讲到这班弟兄姊妹的时候他就很 relaxing， 他就很有他就满有喜乐。为什么？因为他们个个都是兴旺福音的。那我就问了，那腓立比教会是不是没问题？腓立比教会有没有问题先？如果你没有问题就值得这么开心了，对吗？但腓立比教会有没有问题？有啊，仲唔少喎個問題。咁點解保羅會咁樣稱讚呢？保羅即係保羅對教會嘅觀，教會觀係一個乜嘢嘅教會觀？當然，如果我哋唔明白保羅對教會嘅觀念、對教會嘅欣賞係一個乜嘢嘅 perspective， 一個咩嘅角度嘅話咧，老實講到今時今日，我哋都唔懂得點樣喺教會裏邊彼此相處，彼此嚟建立。因为每间教会都有它最大很多很多的问题，哪间教会没问题的？我相信特别做机构，做机构的主管很多时候都会被邀请去不同教会，比如像你们请我来分享，很多时候很多教会分享完之后，跟着张牧师吃晏昼咯，那班长就我苏凡未听到你们叫我吃晏昼，都是好事来的，好了，吃晏昼咯，你以为终于有餐食，为什么坐下就说曾牧师， 可唔可以帮我哋解决我教会问题？咁间间睇咁上下嘅，咁于是咧一卵嘴咧，咁呢啲教会领袖就讲教会嘅问题啦。咁当讲教会嘅问题嘅时候咧，你又发觉讲咁多教会问题，似乎好似间间都一样嘅，就系、是、history 不断嘅 repeat itself， 系嘛？教会嘅问题，间间教会都以为佢哋最大问题，但系其实间间教会系咪都系一模一样嘅，冇乜分别嘅？大家知道大温哥华有几多间华人教会啊？Toronto 有几多间华人教会啊？大温哥华大约150间华人教会 ，Toronto 大约230间华人教会，间间教会好多教会都揾我食晏昼啊！又跟住有咩可以解决咧？有咩牧师可以介绍咧？咁我都介绍我啲牧师，不过人哋话唔做媒人三代好嘛。原来呢个媒人系包括埋教会嘅媒人嘅吓，咁、咧就一啲都唔容易噶，其实都系好多问题噶。但你发觉啲问题解唔解决咧？基本上系冇答案嘅，系解决唔到嘅。但如果你将你嘅 focus， 你嘅焦点系摆喺教会呢啲问题嘅时候咧，你就唔会欣赏到神喺中间点样兴起教会啦。当时是主后60年啫，即系主后60年冇几耐嘅事啫，唔系即系唔系而家，即系耶稣嘅年代，啲教会都咁多问题，何况2000年后嘅今日，你个教会问题系咪仲多咧？肯定系啦，同埋亦都唔少啊。你净系睇睇腓立比嘅教会，讲完呢段啊，跟住下边冇几句咋，保罗就讲咩嘢啊？佢话其实我为福音嘅缘故，我非常之欢喜快乐。话知教会里面有啲人为咗咩？为咗私利，为咗自己嘅名誉，为咗自己嘅自己嘅利益嚟去传福音。个心里面有唔同嘅 hidden agenda 嚟去传福音嘅，有啲系为呢样，有啲为嗰样嘅，有乜所谓啫？咁嗱，保罗下一句就系话 so what 系嘛？其实讲紧你听咩啊？就系佢腓立比教会都有呢啲人，啲人系乜嘢啊？系不正确嘅动机嚟传福音嘅噃。又或者有些人是带着不正确的动机在教会里面的，有没有？有。到第四章的时候还论尽，里面特别保罗还提名，提了两个人名，一个又话爹，一个秦都基，是吗？两个都是什么？两个有问题。咦，两个问题是什么？这两位是姊妹来的。这两位姊妹在教会引起了很多的矛盾，是他两个解決唔到咁，保羅點講咧？就同腓立比教會講，不如唔該你哋揾啲人去幫佢哋疏導佢哋嘅問題啦。咁即係保羅，我都可能兩位姊妹，保羅唔想插手啦，就揾教會，不如你揾啲人去同佢哋解決問題啦。咁所以保羅面對嘅腓立比教會雖然係稱讚佢嘅教會，但係唔等於個教會冇問題噃。呢啲問題係咪大到連神嘅榮耀都冇咧？唔係噃。保羅話：我仍然欢喜快乐嘅喺你中间，因为我睇见神嘅工作喺中间。啊，一阵间第二章第1-11节咧，就讲到保罗系把持住四大原则嚟睇教会嘅，亦都提呢四大原则教导弟兄姊妹点样彼此相处。虽然教会问题多多，但系仍然可以 survive， 仍然睇见神嘅工作，仍然睇见神嘅荣耀嘅。嗱，去到第一章嘅近尾的时候，你看到他怎么讲呢？保罗 他就说，即跟腓立比的人说，他说凡事不怕敌人的惊吓，这个是证明他们沉沦，你们得救都是出于神，因为你们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我停一停在这里先，我们所认识的在主里面，我们能够蒙恩是什么缘故？是神的恩典，是吧？蒙恩是什么一回事？蒙恩就是我们心灵里面我们有的困难，我们有解决不到的，我们生命的问题，在神的恩典之下，我们可以领受祂的祝福，我们可以领受到生命的丰富，这个就是我们的蒙恩，我们可以有永恒的盼望，这个就是我们平安，我们蒙恩了，是吧？所以蒙恩是好事来的嘛，蒙恩从来你不会考虑到蒙恩是很苦的，蒙恩一定是欢欢喜喜、快快乐乐，带来我们生命的前景，一个无限的光辉。这个就是蒙恩。但保罗跟着下一句是什么？他说不但得以信服基督，并要为他受苦。原来蒙恩不只是好东西来的，蒙恩还有什么？还要为基督而受苦。即是说我们的人生 唔一定系条条大道都系咁康庄大道。我哋仍然要为主嘅缘故，我哋承受主带嚟，因为信主，好似保罗跟住话：你哋嘅征战就与你们在我身上从前所看见、现在所听见嘅一样啦。佢而家现在保罗面对嘅征战系乜嘢？俾人拉咗去坐监咯。为主嘅缘故，佢蒙恩得嚟嘅结局，最后佢都要拉去坐监嘅。所以蒙恩唔系在于我哋系咪活得更加精彩、活得更加开心，而系话我哋喺蒙恩里面，我哋知道我哋心灵里面嘅 security， 我哋心灵里面我哋嘅把握喺边度，我哋嘅生命最终能够成就嘅系一啲乜嘢嘅嘢，唔系目前地上嘅事。目前地上嘅事，教会有纷争，地上嘅事，教会有佢嘅难处，教会有佢困难嘅地方。教有唔完美嘅地方，唔完美嘅地方，因为有我喺度，或者因为有你喺度。但系纵然系咁，呢啲我哋都会因为主嘅恩典俾我哋，我哋一个蒙恩嘅人，最后神都得着荣耀。所以我话保罗，你咪有病啊？你咪睇唔到啊？呢啲困难，保罗睇到，何止睇到啊？保罗仲经历紧呢啲困难添。但系佢仍然话俾保罗，话俾腓立比嘅人听。你哋喺度嘅时候，我为你哋而欢喜快乐，我为你哋而感恩，唔系因为你哋点样特别好，唔系因为教会做咗咩丰功伟绩嘅嘢，而系只不过就系我心灵里边对你哋有盼望，对你哋有第二章开始讲到就系对你哋有嗰个嘅同景，知道你哋嘅心灵系真系喺主里边嘅。嗱，咁保罗喺第二章咧开始咧就讲咗。一個我哋和合本咧就用以基督的心為心啦，咁啊我哋中國就或者我哋嘅信徒咧就當然知道以基督的心為心，即係基督嘅心意就係我嘅心意啦。但係我哋好多時候我哋啱調轉咗嘅，就係我嘅心意就係基督嘅心意啦，係咪啊？我哋祈禱嘅時候，神啊求你成就我乜乜乜，成就我嘅心意嚟嘅喎，就求神你成就呢就係。盼望我的心意就是基督你的心意啦。但是保罗这个大题目呢就是不是，是基督的心是成为了你和我的心。在这里保罗讲了四个相当重要的重点的，就是他说刚才读的第二章第一节开始，所以在基督里面有什么东西，你留意呢，在中文的译本呢他就有所以这个字的，在英文翻译本呢就没有所以，没有 therefore 的。但原文的意思呢就是因为基于，我刚才讲过原文是没有第一章没有第二章的，是一路直落下去的。所以当他讲到第一章结尾的时候，我看回第一章结尾那段的时候呢，就是说我们面对各样的挑战，我们是蒙恩的人，我们不蒙恩不是只是因为我们在主里面得到欢喜快乐，我们甚至有时候为主的缘故，我们仍然要受苦，像我保罗今天在监狱里面我仍然是受苦的，但是我心里面喜乐，因为你们喜乐，因为你们同心合意，所以保罗能够心里面喜乐，因为这个喜乐，所以我蒙神的恩典，这个喜乐是从神而来的喜乐。所以因为这样的缘故呢，所以呢在基督里面你有什么劝勉，外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里有什么慈悲怜悯呢，你就要意念相同，外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保罗最大的喜乐是什么呢？保罗最大的喜乐不是腓立比教会上个礼拜开了个布道会有很多人信主，不是这个喜乐。保罗的喜乐也不是因为这个教会做了什么很巴闭的事，又或者起了新的礼拜堂，又或者做了很多很多 project， 这 project 能够成功，这些都不是保罗的喜乐。保罗的喜乐是建筑在哪里呢？保罗的喜乐是建筑在人那里。当然我们讲的是在神那里，但是是藉着人的相处彰显神的荣耀出来。所以保罗在这里怎么说呢？所以正话刚才读的时候，第二章一开始的时候，他说你们做以上这四大点的事呢，就可以使到我的喜乐得以满足了。弟兄姊妹，我们真的要学习想想，要学习下保罗啊，我成日都觉得学保罗好艰难嘅啫嘛，学彼得容易啲啊。保罗点解咁艰难咧？因为保罗近乎一个地步就系不食人间烟火嘅 啊，明明唔掂啊！你即系你仍然可以咁淡定嘅咁。阿彼得就唔系嘅，彼得系一个有血有肉嘅人，佢好贴地嘅佢。啊，一唔中意咧就发晒啷礼噶啦，系嘛？一见到耶稣，哎呀，耶稣唔得啊，你唔好去啊咁。啊，于是咧俾耶稣赠佢一句：你逃到撒旦，你退到我后边去吧。咁彼得望嚟望去，撒旦喺边啊？原来佢自己就系咯，撒旦入咗佢嘅心里边。彼得是一个你和我都心灵里面我们有部分的彼得的情怀在这里，我们有彼得那种的任性在里头，我们有彼得那种的软弱在里头，这头说我一定不会不认你的，那拧着头被人戳两戳就在这里就是三次不拧着了哭了，是吧？你和我就是这样的，保罗不会的，本来铁汉一个嘅喎，但系虽然佢铁汉一个，但系佢呢个铁汉咧喺边度得着满足啊？系喺你同我嘅同心合意里边，保罗得到满足。大家明唔明嗰个处境喺边度？大家明唔明保罗佢由头到尾虽然系一个不吃人间烟火嘅人，但系原来佢嘅 passion， 佢心灵里边嘅嗰种嘅。感应在哪里？在一班弟兄姊妹的和睦里面，一班弟兄姊妹彼此相爱里面，一班弟兄姊妹怎样建立神的家那种的融合的里面，虽然当中仍然有很多的缺陷，虽然当中仍然有很多的软弱，虽然当中仍然有很多你和我都解决不到的事，但保罗仍然将这些摆开。虽然当中有个诱惑爹，有个叫秦都拉，有一班人他们为了自己的私欲而去传福音，保罗说 So what？ 那又怎样？他仍然说最后我心里面得着满足，因为仍然有一班人他们同心合意来建立。我经常都觉得我知道教会是找着主任牧师，是吧？应该是吧，正吧，但是报告的时候讲找着牧师。我经常都在想我自己教会都在找主任牧师。我之前六年前我们上一届的主任牧师一位年轻人，因为 unfortunately 我们教会会众的年龄平均是超过60岁的，而我们请的年轻人做我们的主任牧师呢，年青人就在我们教会土生土长的30多岁的，你想想最后结局是怎样呢？当然很难，我们叫做 mismatch， 因为叫 mismatch 就是大家有多大家的观点角度背景都不一致的，所以就结果他离开另立门户，带着我们比较他很多的祝福 You go ahead， 一班年青人跟他一起，跟着呢轮到谁做没人做，是吧？咁啊，轮到我顶住先咯，一顶咗六年咯，叫做 interim pastor。我所谓 interim 嘅意思系应该叫做暂代，因为点样可以一暂代，暂咗六年嘅，咁啊，结果就揾咗另外一位牧者嚟，一位牧者一个好有经验嘅，好爱主嘅，做咗4年，离开咗啦。咁于是我哋就一位我哋自己嘅国语牧师，好谦卑嘅同工，非常谦卑嘅喺呢度。然后一个 engineer， 咁结果我就升咗佢做主任牧师。咁啊喺两个礼拜前佢话：真牧，我真系做唔到啦 ，handle 唔到啦。我话你得噶喎，你佢一个好爱主嘅弟兄，一个好有心嘅弟兄，一位好 kind， 大约50岁都未到啊，即系大把前景啊嘛，我哋觉得好温柔嘅即是这位国内的同工，因为他说用我太多时间要用在弟兄姊妹的身上，我基本上是没有时间来去做栽培扶立的工作，所以他说真牧我交回你了，我说你又交回我，你知道我70几岁、你50岁了，我说真的不得了，我说 OK， 那我又 back to square one。 但顾问论是哪位牧者都好，我发觉我自己都好似我就话，我做咗唔少嘅媒人添，亦都吓。我发觉由头到尾，我冇见过一位牧者唔系真心真意想做牧者嘅。佢哋真系喺神里边蒙召嚟去牧养，真系有呢个心嘅。 但是在牧养当中，你发觉呢，很多时候很多 mismatch 了。个问题是什么呢？会众和牧者之间的关系，会众对牧者的要求，牧者能够 deliver 到的 service 的服侍，达不达到共识呢？有时达不到共识的。那就不是那位牧者他是不是全心不良，是不是是不是挂着来找饭吃啊，那诸如此类，完全不是这样。我觉得很多我们在主里面蒙恩的人，蒙召的人，我们大家都是带着一个清心来到服侍的。我们应该学一下欣赏这种清心的服侍开始。在这个清心的服侍里面，当然有很多 mismatch 我们需要解决。在解决当中，我们寻求一个共识，真是达不到共识的，那就继续 move on， 没办法的，是吧？但在这里让我们看见，就是保罗他不会计较一些立心不良的人，甚至到一个这样的地步。他说那就数啊，那就怎样，又有何相干呢？保罗说最后福音都传了出去，而他也欣赏一班弟兄姊妹他们在主里面那种的融合。所以保罗那四大点说基督里面若有什么劝勉，留意他说呢，就是在基督里面的劝勉，不是任何的劝勉。我举一个例子你听，有这个劝勉真是你都不知道好嬲定好笑的，是真事来的。我举的例子全部都是真事，是真的发生。有一位牧者，年青牧者，是做英语事工的，我不讲哪间教会了，那位年轻牧者现在真已经被主接去了，他是年轻的时候被主接去，那他牧养的时候，他用尽他的心机去牧养，牧一班年轻人。你知道年轻人比较真 是真的要很有耐性，要很有 breakthrough， 即是打，即是应该怎么说，即是打破四埲墙那种的概念去牧养他们的。所以呢，这位年轻牧者在神学院毕业之后，三年之后就 来一间教会牧养，他是辛苦的，我们大家都知道牧养是辛苦。到最后呢，他有一个重病，入了医院。大家呢，到他个牧者重病的时候呢，就开始弟兄姊妹呢，特别英语部那些呢，就觉得哎呀，他真是有心啊，其实他真的很有心啊，就可以欣赏这位重病的牧者。那时他都未够四十岁。咁其中有一位姊妹咧，就同我讲啊，曾牧师，我真系心里边有个好大嘅感触。啊，虽然呢位牧者好快可能会离开我哋啦，啊，即系被主接去，但系心里面我觉得我有啲事不吐不快嘅，系我亏欠咗呢位牧者嘅。咁我如果亏欠佢，咁咪同佢 reconcile 啦，复和啦，或者去即系同佢讲。你到底你怎样亏欠了他，就是大家谋求一个的就是我们英文叫 reconciliation， 都是一种的复和或者道歉。这个姊妹听完之后，好了，我找个时间跟他坐下来谈。我说你需不需要我在旁边陪你啊？他说好啊，牧师你都来买啦。就叫我约了时间跟位年轻牧者和这位姊妹和我坐在这里，三个人说，这位姊妹呢，她说我想用以下的时间来劝勉这位牧者，真的不是劝勉，来鼓励，虽然她日子已经去到尽了，但是希望离开的时候我们不会有一些严苛在里头。我说也好的，大家解决这些问题。这位姊妹怎样？哎呀，牧者，过去我真的亏欠了你。为什么我亏欠了你？因为我在很多人面前说这位牧者他说到真的很不行。他只是这样说。就是你是年轻牧者来的嘛，说到不行就不出奇的，这些时间的嘛。他就说我在别人面前无意的重伤了你。说你说到得不好。虽然你说到真的说得不好，但不至于我要在人家面前这样说法。以至到令到人哋对你嘅印象，所以为呢件事，我真系希望你能够原谅我。我听完之后，我都唔知点样去包，点去包底啊，同佢。嗱，劝勉系可以好多方式嘅。劝勉你，即系当然你系需要将你心里边嘅 grudges， 心里嘅包袱去坦白讲出嚟。但系咁，你到底你想点啊？你而家 干咗嘅结果，各位牧者三日瞓唔着觉，唔系因为呢个姊妹要同佢 reconcile， 而系呢个姊妹话：你虽然讲到讲得好差，咁你系咪需要咁样讲先？嗱，即系我唔系讲紧呢个嘅做法啱定唔啱，而系有啲嘅勉励嘅说话咧，系要喺基督里边勉励嘅说话。你系要建立一个人，你唔系即系我身边我同呢个姊妹讲嘅姊妹，你成个嘅所谓 reconciliation， 你唔系为咗建立佢，你只系有一样嘢啫，你系为咗你自己心安理得啫。你觉得以前你亏待咗佢，你而家讲完呢段说话，你舒服咗，你安乐，哎呀，我终于释怀。但系对方点啊？对方要承担你俾佢嘅批判。所以喺呢度讲紧保罗讲紧我哋嘅劝勉，我哋真系求神俾我哋有智慧，点样去劝勉我哋嘅弟兄姊妹。讲明劝勉咧，有都系唔好听嘅说话嚟嘅。啊，好听嘅说话就唔需要劝啦。劝你即系话你可以改善一下啦，咁系咪？系啲咁嘅说话嚟嘅。咁你就真系需要喺基督里边，即系最终嘅目的你系点啊？最终嘅目的，你唔系要寻求自己了结咗你嘅责任啦，自己完成咗你嘅工作，而系你要建立对方，让对方能够喺主里边继续嚟成长啊嘛。所以保罗喺呢度提，你哋有乜嘢嘅劝勉系要喺基督里边嘅劝勉，唔系为咗你自己可以安安乐乐讲完之后可以瞓觉瞓得舒舒服服，而喺基督里边求神俾你有智慧。特别教会嘅群体，我而家我教会400多人嘅群体，劝勉要点样劝勉？我经常教导弟兄姊妹，你劝之前唔可以，你心里面有个感动要劝勉嘅时候咧，你唔好即刻走去同佢讲，你瞓一觉先，或者过两三日先，最好就唔好用 WhatsApp 嚟劝啊 ，WhatsApp 嚟劝，写完之后咧，人哋完全睇错晒你嘅嘢嘅，用啲时间嚟去消化一下，求神俾你有智慧点样去勉励，记住最后就系勉励完之后，要让对方嚟继续成长，喺主里面继续有力。你去工作，跟住保罗佢话咩啊？爱心有咩嘅安慰？老实讲，这个真系极度难学嘅。做牧师咧，其中一个最重要嘅工作系乜嘢？系安慰咯。除咗劝勉之外，安慰弟兄姊妹，过百人嘅教会，个个都有啲心里边有难咗嘅地方，心里有 upset 地位难过嘅地方。好多时候去到牧师面前，就系牧师嚟去俾佢安慰。我记得有一次有一位姊妹要做手术，呢位姊妹做手术咧就系、是、你知喺 Richmond General，Richmond General 唔知点解咧，即系做第一个嘅手术咧就是、7:30，但系咧那个医院咧就叫佢你要5:00嚟到 register 嗰啲 clerk 嘅嘢，咁啊，咁佢咧就即系我知道呢件事咧，我就问啊姊妹你需唔需要我嚟为你祈祷啊咁，咁我比较喜欢咧就系、是。在他做手术之前在医院那里呢就是为他祈祷的，等他心里面来舒服的，这样又在里面。那我就说好啊，那我说那但是明早我5:00要在医院，你来不来到啊这么早？我说得。那么长话很短说了，那最后呢我真的去那里为他祈祷。到今时今日已经过事隔已经6年，他仍然记得那一刻他入院之前做手术之前有个牧者天蒙光5:00在 Richmond General 的 Emergency 的入口那里等他，给他一个很大很大的鼓励，一个安慰的祷告来的。老实说不是灵定不灵的问题，而是这个祷告是带来给对方一个很舒服。他也知道不是你的祈愿祷之后我的手术一定成功或者一定失败，完全不是这样，但是因为你的说话你的安慰带来给他一个很大的释怀。千祈不要吝啬这些安慰的说话。圣灵有什么的交通，在主里面教会是彼此交通的场所的。我经常说教会应该怎样去描述呢？大家知道什么叫做凉亭？英文好像叫做Pagoda，应该是一个亭。教会就好像凉亭那样。是什么凉亭呢？就是大家知道，大家有看过武侠片的那些片集。武侠片就是 啊，真係阿娘子送個老公嚇，唔知文雅嘅字面點講，我即叫老公嘅啫嚇，啊，送個老公去考試啊，啊，咁個娘子又點啊 ？pack 好曬啲嘢，阿相公你上路要一路，嗱，我聽日陪你去到個一里亭咧，五里亭咧。十里亭最远就是五里亭嘅啫，一个咩亭咩亭嘅意思就系话离开 city limit 一公一里远就有一个亭喺嗰度歇一歇脚，又 say goodbye 啊，咁啊，然后咧就上路啦咁。咁咧教会系一个咩地方？你有冇见过呢啲亭啊？啊，你有冇见过呢啲凉亭咧？系会可以啊 offer 九大鬼嘅？冇嘅。会唔会凉亭坐低嘅时候，阿娘子同个老公坐低喺嗰度大餐一餐咧？冇嘅噃，系乜嘢啊？饮啖茶，食个包，又跟住送你嘅老友记，或者你嘅丈夫去上京考试，那个凉亭咧就系俾你坐喺度歇一歇脚，聚一聚。傾一傾，然後就送佢上去。教會今日當然好多五花八門嘅教會啦，係咪？我哋都有乜嘢？我哋亦都有迎新會啦。迎新會就有主啊，一大波或者大波咁，大家好開心。始終離唔開係一個 fellowship 嘅地方，就好似一個涼亭，係提供俾大家一個歇一歇腳，坐一坐低，大家分享。吃下嘢，又跟住几句鼓励嘅说话，完冇方。教会系一个咁样嘅地方。当然我哋好中，我成日都喺度笑。我五十年前已经开始喺教会生活嘅啦。我成日都同弟兄姊妹讲，我话我真系好人在教会嘅生活，就特别嗰时学生团契咧，啊，我哋海外留学生都系咩噶嘛？都系啊屋企 send 咗我哋过嚟噶嘛？啊，我哋喺度自。即係自生自滅嘅啦，係咪？所以我最中意兩個地方，一個中國同學會，一個係教會。你唔去中國同學會咧，你就係教會啊，最好噶啦。因為呢兩個地方點咧？我哋成日都話啲學生，除咗夜晚唔搬張帆布牀嚟之外咧，你基本上日日都喺教會噶啦啊。因為教會一個地方，大家可以凝聚，可以大家一齊嚟享受我哋嘅之間嘅 fellowship。而保罗喺呢度讲紧呢个 fellowship 系圣灵带住我哋嚟到呢个地方嚟彼此交通，彼此分享我哋喺主里边我哋所享受到嘅，我哋所经历到嘅。教会系能够 provide 俾到我哋一个咁嘅场合。教会唔系净系俾我哋有搞大鬼，教会唔系净系俾我哋可以食饭，教会亦都唔系净系俾我哋崇拜，教会系俾我哋大家能够聚一聚脚喺呢度，大家分享一下。将我哋心灵里边嘅说话嚟彼此分享，又跟住我哋有一同嘅，我哋有慈悲怜悯嘅，我哋 with passion。喺教会唔系讲公，唔系净系讲公事。你冇大哥，我发觉教会好多事情系啊，特别做牧者啊，或者执事会啊，一坐低就系乜嘢，就讲公事咯。除咗公事冇嘢有讲。咁我自己喺我教会里边咧，我就 from day one 咧，我就要求一样嘢嘅。咁我哋因為宣道會嘅 structure 咧，或者同 MB 大約都差唔多啦。有個執事會，我哋就唔係叫執事會，我哋叫長老會啊。咁啊，即係長議會啦，或者叫做咁咧。啲長議會或者啲執事或者長老咧，係會眾選出嚟噶嘛，係嘛？咁會眾選出嚟嘅時候咧，咁啊，你又你選，我最後就係 come up with 我哋教會有八個，我有八個長老啦。但八位長老來自唔同嘅背景，唔一定你同我認識嘅噃。雖然認識弟兄姊妹都認識嘅，係咪？咁但係唔一定有好深交嘅。啊，咁我就話，以前咧一開長議會嘅時候咧，就一坐低咧就硬邦邦嘅啦。啲硬邦邦咧就係個牧師好緊張啦，因為嚟緊要面對八個長老啊，唔同嘅挑戰啦，唔同嘅質問啦，唔一定質問喎，唔同嘅質疑啦。啊，咁啊，牧師就要無驚無險有到五點咁樣嘅啊，即係係咁樣樣嘅，即係咁嘅咁嘅氣氛，我就好唔中意嘅。咁但冇辦法啦，仲有八個長老，大家都唔同背景、唔同教育、唔同言語，有英文部嘅，有國語部嘅，啊！大 大家連個 culture 都唔同，一個喺中國大陸長大，一個喺呢度長大啊。咁所以咧，一開啲會嘅時候咧，除咗公事冇嘢講，係嘛？有冇講啊？咁之後來我就話唔得，教會咁樣樣，連個我哋叫做嚇行政嘅團體都冇辦法能夠建立一個交通嘅時候，你叫啲弟兄姊妹點樣 cast 個 trust？點樣將個信任嚟交俾一班長老，帶領教會走向適當嘅道路呢？所以咧，我就話每逢星期六朝後早8:00，嗰時唔係 Covid 之前，每逢星期六朝後早8:00一齊翻嚟教會祈禱會。祈禱咧就完咧，我有個半鐘頭嘅啫，就唔俾講公事。你啲長老眾一坐低就講公事，哎呀你！係咪團契揾嘢試下？哎呀，前幾日啊，邊個乜乜啊？誒，教會主學唔夠位，你知唔知呢啲傾呢啲嘢？我俾10個鐘頭都傾唔完嘅，係嘛？有時教會為咗5毫子都拗咗1.5個鐘頭嘅，唔曬唔曬氣。我5毫子俾你啦，唔該你啦。即係一講公事就係咁嘅啦嘛。咁所以我話唔得唔得唔得。特別我哋當中有會計師添，會計師就同你逐個毫子咁計先有論盡啊嘅時候。咁我就話祈禱會係大家坐低。讲家事，唔一定系教会家事，系讲你屋企嘅家事。哎呀，琴日我俾老婆闹咗一轮啦，啊，上个礼拜我翻工嘅时候，老细好唔掂我啊。讲下呢啲咧，因为其中有一位嘅长老咧，系好掹整嘅，非常容易掹整嘅。啊，咁我心谂点解咧？原来佢喺翻工嗰度，佢嘅老细对佢非常之掹整，就系因为佢老细掹整，所以搞到佢自己都掹整。嚟到教会嘅时候，对个个人都掹整。啊，咁啊真系陰公啦！啊，咁後來我就話：我哋大家一齊祈禱，祈禱之前我哋分享1個鐘頭，講下你過呢個禮拜，你要講下靈修分享嘅，不過唔該你講得貼地少少，啊，講得貼地啲，咁啊講呢啲聖經嘢，我讀一段嘢俾你聽，讀咗1.5個鐘啦，嚇，咁冇乜意思嘅。我想你分享下你而家面對嘅挑戰係乜嘢，你個人心靈世界係點樣樣？我想認識你多少少。我哋连牧师都做唔到啊！唔好讲话长执啊，就系我哋教会有6个牧者，大家心我唔知谂乜啊乜你咁样即系其中一个国语有一个 plan， 我完全唔知道你冇讲俾我哋听嘅咁。哦，我系国语部嘅就使乜讲俾你广东话听啫？嗱，即系有啲咁样嘅情形，所以喺教会保罗点样先令到佢心满足啊、喜乐满足啊？就系佢哋心灵里边有乜嘢嘅？passion 有乜嘅意念，俾太太鬧都好啦。我最興成日講話我太太鬧我噶啦，啊，叫佢唔知邊個咁學是非學翻俾我太太聽，佢激死啊，諸如此類。嗱，咁呢啲係協助我哋喺教會裏邊嚟去彼此建立、彼此信任。如果我哋個祈禱會拉咗幾耐啊，拉咗好多年啦，風雨不改。後嚟冇得 covid 嘅時候咧，就用 zoom 啦。但系 Zoom 咧就有困難嘅，因為你屋企裏邊啊嘛，太太聽到嘅，咁所以我哋又喺廁所裏邊嚟去 Zoom 啦，但係聽唔到，冇人聽到我講乜，即係呢一種嘅處境係乜嘢咧？呢種處境就係保羅嘅喜樂。保羅嘅喜樂係要點啊？係喺主裏邊嘅勸勉。我哋中國人最孤寒係乜嘢咧？最孤寒就怕人膊頭，你做得好，你幾耐講呢句説話？好耐冇講過喎，係嘛？都未贊正話兩位領師 good job。我哋好孤寒嘅呢啲説話，特別對個仔添啊，對個仔同佢應該個應份嘅喎，係嘛？阿仔你做得好應份喎，你考得好應份嘅，你攞98分啊，嗰2分去咗邊啊？我記得我有一次喺一個長老會講到，真係叫長老會係真嘅，80歲以上嗰啲會眾係咪都？我真係 senior 都唔使恨，佢嗰次好大膽，我揾咗一班年青人做 praise team， 啊，年青人做完 praise team 之後咧，咁啊完之後我覺得非常好，啊，咁我就食晏晝嘅時候，咁我同一班長老嘅啊傾下心，哎，你認為嗰個 praise team 做得真係幾好啊，真係唱得非常好，你對方點回應我？咁上下啦，啊，後生仔係咁噶啦。哇！我使唔使咁啊？佢哋喺你個長老會裏邊同你領師已經你執到啦。啊，班年青人我得閒同你領啊，係咪？ 唱得好，你都话系咁先啦，咁即系咁先系两个解释噶嘛，系嘛？我哋广东人话你系咁先啦，咁即系话你唔得咯，系唔上下啦，咁即系得咯，咁就即系我哋点解要吝啬呢啲嘅称赞？啊，嗰次我记得佢嚟完先，我讲完道之后，我拍个年轻人膊头 ，good job，very good，I enjoyed so much， 我好享受正话时间。哦，对方好似未听我啲说话，咁眼瞪瞪望住我。啊，原来我哋呢啲嘅意念。我哋呢个一个小小嘅行动，一个小小嘅陪一位要入医院做手术嘅女士啊，我仲记得有一位女士曾经咁样啊，我一生都唔会忘记啦。就系我外母，外母而家被主接去啦，佢糖尿就两只脚都割晒啦。做手术之前，我外母打电话俾一位牧者，我唔喺边话啦，就话阿牧师，我听日要做手术，你可唔可以过嚟同我祈祷啊？我相信如果你是牧者你怎样好你刚听几时啊或者几不甩几不远都好我在电话跟你祈祷得不得啊给个 option 给人啊对方是怎样说喂你女婿都是牧师啊你找他就得了又跟着他说其实我告诉你你又去做手术啊不用找牧师来祈祷的你自己祈祷都可以了我哋做牧师嘅百几个会众，个个咁样，我点去啊？佢真系咁讲，即系如果你系嗰个会众，你会觉得呢个系一个家，亦话我请个 CEO 翻嚟同我处理行政嘅嘢，呢、这个牧者同我冇关系嘅。所以整个嘅概念，你睇你由头到尾睇一次腓立比书你話保羅好重點咧，就係唔係欣賞緊腓立比教會呢個教會嘅地方，而係欣賞緊一班嘅弟兄姊妹。雖然我哋有軟弱，雖然我哋好難處理，但係我哋一個家，我哋因為你哋嘅意念相同，因為你哋嘅心思相同，因為你嘅愛心相同，所以你哋所做嘅呢一切係遠遠超過。教会里面软弱的那些地方因而令到我非常心里面是欢喜快乐的最后在第二章那里讲就是保罗提一提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全心谦卑各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保罗讲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我们最容易就是各人看自己比别人强是吗我劲过他啫，谦谦虚，我哋假谦卑有时，唱得好啊！不过你知唔知我都可以唱得咁噶？啊，家具啊，保罗话呢度你留意佢讲咧，各人看别人比自己强，呢个别人系讲紧边个？保罗话我看别人比自己强，呢个别人讲紧边个？你可唔可以讲我听？嗰个别人咪嗱，如果曾牧师我同你讲，嗰个别人对你嚟讲咧，应该系。唐崇榮啦，應該係鮑偉坤啦，啊，應該係啊蕭秀華啦，啊呢啲大牧師啊嘛，啊梁家倫呢啲咪佢梗比你強，我使鬼你講咩？我就知佢比我強咯。但係保羅係咪咁樣講先？係咪各人看比你強的人是要比你強？保羅有冇咁講？冇喎，淨係保羅話各人看別人啫。呢個別人係包括乜嘢啊？有冇讲年龄咧？冇。有冇学历啊？冇。有冇讲处世经验啊？冇。有冇讲服侍嘅经验？都冇。别人系边个啊？别人就系唔系你嗰个就系别人啦。任何一个人佢唔系你，佢就系别人。你要看嗰个别人比你强，咁虾我煲细路啊？我要看细路比我强啊？我讲个真事你听啦，细路都比你强啊！我有一个妹啊，时间够钟啦，系咪差唔多？我讲埋呢个完啦。我有一个妹细我18年，系同一个妈妈生嘅，吓同一个爸爸同一个妈妈，吓细我18年。佢细个嘅时候咧，其实佢两岁时候我已经离开咗佢，我已经嚟咗加拿大。但系由一岁两岁呢两年咧，我好锡呢个妹嘅，哇锡到佢金波咯咁吓。咁咧我好中意同佢玩。咁每逢到晚饭嘅时候咧，爹哋妈咪我同我个妹一齐食饭。个妹得个岁几两岁。咁佢又睇住我哋食飯，咁每日佢嘴佢又冇得食喎，佢 佢唔食得啲嘢啊嘛。咁我好中意摆佢喺个食饭台中间，一张圆台，我一家人，我妈咪爹哋三个围住我个妹食饭。那个妹好惨嘅，坐喺度望住爹哋妈咪，望住哥哥喺度食饭，佢自己个嘴又喐下喐下，好似佢好有得食咁，系冇得食噶嘛。但系佢好 enjoy 每日每日。又我就好中意整鬼我个妹嘅，佢话 Annie， 我个妹叫 Annie， 好食啊啲饭咁。咁嘿嘿咁，总之傻笑一轮，又跟住我就话：爹哋妈咪唔锡你咯。我讲完呢句说话点咧？佢系咪嘿嘿咧？唔系，佢突然间开始个口变啦，变到好似核桃咁嘅样啦，又跟住呱声喊出嚟。啊，我妹就咁啦。我最 enjoy 就系佢喊嗰一下，啊，最 enjoy 就系当佢知道爹哋妈咪唔锡佢嗰种失落感啊！哇，真系好过瘾嘅，你睇见佢嘅时候，啊，真系啲虐待狂呢个哥系。咁咧。每一次食饭我都中意咁样玩我妹喎，后来慢慢领略到，诶，点解我话爹哋妈咪唔锡你，你会咁大反应嘅咧？如果今日啦，我妈妈98岁，而家喺医院。如果今日有个人话听，曾牧师，你妈咪唔锡你咯，哎，多谢你啊，吓，佢98岁啦，我锡唔锡我冇关系，有冇关系啊？如果今日阿姊妹。你发觉你妈妈唔锡你，爹哋唔锡你，你会点啊？唔锡咪唔锡咯，唔点啊？我锡佢咪得咯。我哋唔会 care 爹哋妈咪锡唔锡嘅，到一个地步，爹哋妈咪锡唔锡我都冇关系，系咪？但系一个2岁嘅细路仔，当佢知道妈咪唔锡佢嘅时候，佢好似整个人崩溃，整个人乜嘢渣拿都冇晒，个天地就昏暗。点解？因为佢知道。爹哋妈咪同佢嘅关系嗰种爱嘅连结唔可以断嘅，断咗佢就乜都冇晒。一个2岁嘅细路仔可以感受到呢种冇咗爹哋妈咪嘅爱系一个乜嘢嘅处境？今日我哋得唔得啊？我哋信咗主几耐咧？我自己话听，我信咗主50年啦，已经。又话耶稣不爱我，唔系噃。我又咁唱，我圣经咁讲过，同你理论一番添啊！我会突然间喊出嚟，唔会，因为我哋冇咗嗰种童真喺里头，我哋冇咗嗰种同主嘅嗰种爱嘅连结喺里头。一个2岁嘅细路仔，佢同父母嘅爱，对父母嗰种依赖，强过我多多声。看别人比自己强。一个最不中用的你以为的人，他可能有多地方是你在他身上学习。教会里面就是一班这样的人而已，每一个100多人，每个人都有他比你强的地方，你好好的去学习，好好的去认识，从他身上你可以领略到很多保罗每日都 look for， 都希望能够拥有的那种的喜悦。我们一起低头祈祷。慈悲的恩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求主你继续帮助我们，让我们人生里面我们能够好像认同保罗那种心灵里面的快乐，不是在于教会做了多少事，不是在于教会多成功，也不是在于教会有多少人，而是在于我们一班人能不能够真的彼此相爱，彼此建立。求主你帮助我们，我们相信若这个教会弟兄姊妹能够好像保罗的心情互相对待的时候，这个教会真是